剛才主席都幫我讀出了今天我們所思想的經文，就是約伯記的一章一至五節。我印象之中其實都很少是在父親節的主日是聽到其他人是講是約伯記，因為我們都知道約伯記這一卷的聖經書卷其實是講到約伯他怎樣受苦，以及是講到神的主權，似乎是跟這個的父親節是完全是沒什麼關係。但是當我預備信息的時候，其實我都希望是找是一個的聖經人物，一個聖經的人物就是能夠代表是父親那個的典範。發覺實在不容易，不容易。例如大衛，大衛是一個合神心意的人，但大衛他自己犯了奸淫，他自己更加是殺人犯。他有一個的兒子叫做亞沙龍，亞沙龍亦都是同樣犯了這些的罪，更加亞沙龍是發動那個的政變謀朝篡位。再看下去的時候，以利，舊約的以利，以利他是一位的祭司，一位侍奉神的是這個的利未人。但以利我們印象之中就應該是很敬虔，他印象之中應該 是很好的，但是他有兩個的兒子，這兩個的兒子呢是那個的品德是極壞很差的，最後他兩個兒子更加是戰死在這個的是戰場上面是被擊殺。然後可能是看到以撒，以撒我们更加知道因为他的偏心，以致两个的仔，一个以扫一个雅各，两个人呢就是反目成仇。似乎在圣经里面我们不容易去找到一个的父亲应有的典范，但是呢原来我们发觉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独特的人物，这个的约伯。在约伯记里面的约伯，他不单只是一个的义人，即是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不单只是这样，更加我们看到他是承受各方面的试炼和很多的苦楚。有时候因着我们集中在他那个所经历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忽略了什么呢？就是忽略了约伯他原来是一个成功的父亲，约伯亦都是家庭当中的典范。在未讲约伯这个人物之前，我都是首先是恭祝在在座的每一位父亲父亲节快乐，更加就是说是祝愿每一位的父亲都可以在你那个的父亲这个的位份上面可以不断的突破，不单止是做一个的称职的父亲，更加你能够成为你们儿女的祝福，你们的儿女亦都是以你为荣。但愿我们每一个作父亲的都是能够这样。一个年轻人，一个年轻人被问到是父亲节和母亲节其实有什么分别呢？这个年轻人他怎么答呢？他说呢，其实两个节日父亲节母亲节没什么分别，只不过父亲节的消费是比母亲节就经济得多。我就特登上去网那里看一看，究竟是做少少的资料搜查，做少少的 research， 但是不多。但是发觉原来在美国，美国的父亲节的总支出是美金155亿，但母亲节呢我支出就是236亿、即是你计算那个的是 percentage 呢，有成是高出了 52%， 哇都很高啊，比父亲我又不敢讲那么多了，那高就高了，我更加不敢去妒忌父亲，即是父亲节我们好像即冇咁威喎，母親節真係又買咁多嘢食咁多大餐，我唔敢講，因為母親同埋父親有佢自己唔同嘅崗位， 我们更加知道作为母亲，其实她真的所付出的心血，作为母亲，她们那个十月怀胎所经历肉体上面的痛苦，我们作父亲的可能我们真的不明白，不明白又哪敢出声呢？那多就多啦，母亲节是不是？那讲回做父亲，讲回做父亲的时候呢，以前即是上一代，即是我的上一代，即是我细个的时候啦，细个的时候呢，我发觉我们那个的爸爸，甚至乎可能我们那些的爷爷，我们觉得我们爸爸爷爷可能他们是一些的大英雄，一些的 superhero， 咁觉得呢爸爸可以点呢，爸爸可以呢征服最高的山峰，爸爸呢又可以呢是横渡最长的海峡，爸爸呢又可以呢同那些凶猛的老虎呢来到去搏斗。但时而世易，时而世易就是怎样，因为科技那个的突飞猛进，发觉这种的所谓叫做是 superhero， 这些的超人呢的形象就慢慢消失，都看到的，除非你看那些 Marvel 电影里面那些角色你可以看到。话说有一位的物理学博士，一位物理学的博士，有一天他是做一个大的 project 的时候，这个 project 明天就要交的了，突然间那部电脑就单机，即失灵，个荧光幕咧黑掹掹，哎呀弊啦，点算呢？因为听日就要交功课啦，哎呀咁啊危急之下，佢谂翻起，咦，隔篱嗰个咧系一个电脑学专家嚟嘅喎，隔篱嗰个系一个电脑学专家嘅时候咧，咁虽然好似就唔好意思，但系都要去啦，拍门问问，即系希望佢能够可以解决到佢而家呢个电脑嘅问题。当他敲门的时候，敲隔离门的时候呢，哎，那么怎知道有个小孩出来，小孩出来问，那么这个的是物理学博士就问，你爹地在哪里啊？他说，我爹地有事出了街，你找他有什么事呢？哎，那么这个的博士就说呢，哎，我找你爹地呢就这样这样的原因，就是说呢要有部电脑又要就是整返，那么小孩就说了，啊，等我帮你看看啦。咁博士望下呢个细路仔，七八岁嘅啫，七八岁即系几年啊？即系二年班嘅啫，二年班睇佢样子，咦，两行鼻涕仲流紧，咁啊个嘴又咬住块波板糖咁样样，那个博士嘅心谂搞错啊！即系等你睇下你，即系掂唔掂噶，咁但系咧冇办法，个心咧就会好心急，因为咧希望尽快整好部电脑，咁所以呢，虽然都觉得可能未必掂，但係諗下，咦，佢係电脑专家嘅仔嚟㗎喎，咁有返少少常识啩，可能维修都掂啦，咁所以呢就都好啦，下勉为其难呢都嗌呢个细路仔呢去佢嗰个屋企嘅里面去整呢一部嘅电脑。啊，点知呢个七八岁嘅细路仔去到之后呢，喺嗰个 keyboard 摸两下，好哇，魔术咁样一拍嗰个 enter， 一掂晒，哇，好神奇，咁就掂晒，咁然后呢个博士咧就即其根本未睇到佢揿咩掣，佢已经搞掂咗啦。咁啊，但系个博士就即系好想就问呢一个细路仔，诶，究竟部电脑出咗咩毛病咧？吓，等我变咗咧系第时有咩再重新发生嘅时候，我识到佢点样嚟到去解决。咁咧，大个细路仔就话：，唉，即系我话俾你听嗰个毛病，你都唔识噶啦。啊，咁呢个物理学博士就更加嬲啦，有冇搞错？话我即系话俾我听啊，唔识啊，咪你讲一讲好唔好啊？不耻下问。咁啊，细路仔就话咧：，嘿，你个电脑问题咧就叫做系indent error。咁啊，真系。个细路仔讲完呢个物理学博士真系唔知系乜嚟嘅噃 ，indent error。咁所以咧就但系佢又好想即系知道下，可能佢觉得呢个细路仔或者啲发音唔准啦，吓咁啊，好想知道究竟系其实咩 error。咁不如啊，小朋友嗱，我喺雪柜咧有包即系雪糕啊， Haagen-Dazs 嘅，啊好靓嘅，嗱攞个 Haagen-Dazs 俾你食，嗱你就将你嗰个嘅我嗰个问题你写低啦，啊惊佢读错啊嘛，咁啊写低之后咧，然后咧一睇，啊嗰、那个嘅博士物理学博士好嬲，因为佢写低咧，原来就系话咧，啊原来系 idiot error， 即系咩啊？即系白痴嘅错误，哇咁嗰、那个。那個的博士起有切想罵他，誰知個細路仔咻一聲飛回自己間屋了。即是說呢，其實真的很多時候現在那一代新一代他們對那個的科技真的掌握比我們完全不同，他當我們真的有時當我們idiot， 當我們是有少少白痴的。我在家裡呢，我對住我個仔咧，我都要低聲下氣。啊，點解咧？因為啲屋企嗰啲咩電子儀器啊、電視、電腦啊，我都係靠佢嘅。有啲咩嘢啊？咁所以新科技領域呢一方面，小朋友或者係年青人，比我哋呢一代咧就真係強好多啊！咁今日嘅講題叫做係我愛吳家。約伯不單止是愛護他自己的家庭，約伯他更加是一位合神心意的父親。首先講少少是約伯或者是約伯記一些的背景。約伯是居住在當時叫做是烏斯，我不知道懂不懂用呢，烏斯即是這個地方，可能有其他地方不是那麼清楚，烏斯呢就是在这个的是或者呢巴勒斯坦的叫做是东南部，在它南边的就有以东，就是一些的叫以色列人一个的不友善的一个的族群在以东，或者是在埃及的也都是在这个的是东北那个的地方，就有一个叫乌斯。烏斯裏面當然就有這個的約伯，居住在那裡。約伯我們看回剛才是主要幫我讀出來，他是一個蒙福的人，一個蒙福的人，富甲一方。我們只看第三節我們已經知道了，他家產有7000隻羊、3000匹駱駝、500對牛、500头母鹿，并且有许多的仆婢，这人在全东方的人中至尊贵。如果你用回当代圣经，就是说是最富有的，又或者如果是现代中文圣经就叫做是首富。首富即是说如果你用回今日的角度来看，约伯等于今日的可能 Elon Musk 啊，可能 Bill Gates 啊，这样的好有钱嘅富家一方。唔单止约伯系拥有好多嘅财产，约伯更加系儿女成群，有10仔女、7仔、3女。即系十呢个字咧喺圣经咧系象征系完全嗰个嘅意思，象征完全嘅意思。讲了一点点，他的财产，他那个的是家庭的背景，就是约伯他的为人又是怎样呢？我们都想知道约伯的为人是怎样呢？圣经里面又是了，第一节的里面告诉我们听，其实有很突出的有4的特征。红色可能不太看得到，不过大家知道了。他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这人就是完全同埋正直，亦都系敬畏神，远离罪恶，4嘅特征。咁完全，完全咧 ，blameless 就系意思就系话佢嘅思想系纯正，佢系顺从神嘅命令。咁第二就系话咧，佢系正直 upright， 正直就系喺道德上边，佢系唔犯错嘅。道德上面不犯错。有一节的圣经就是说，在约伯记31章一节就说，我跟自己眼睛立了约，绝不贪看女色。就是说 啊，佢目不斜视，啊，见到系一啲漂亮、美丽嘅一啲嘅女士咧，佢眼都唔望一下，啊，好难得。第三就系话咧，佢敬畏神。咩敬畏神咧？就系话咧，行喺神嘅心意当中。第四项，第四个就系话咧，话佢远离恶事，远离恶事，即系话咧，佢唔做任何嘅坏事。四个特征，不过第一个特征咧，佢系完全嘅时候咧，唔系代表佢唔犯罪，唔系代表佢唔犯罪，亦都唔代表佢冇罪，那系话佢嘅思想纯正，顺从神嘅命令。啊，呢四样嘅特征就系好简单嘅嚟到去描绘约伯。第一章第一节就系咁样讲，一个咁嘅人，唔怪得知我哋睇约伯记嘅时候，开始嘅时候，佢蒙神赐下咁多嘅福气俾佢。约伯佢除咗令我哋系到去仰慕，都好想学习佢嗰种嘅敬虔，佢嗰种对神嗰个敬畏嘅态度之外，约伯佢更加喺家庭嘅里面，佢作为一个属灵嘅领导者，佢建立咗个基督化嘅家庭，佢亦都作为父亲系树立咗一个好嘅榜样。喺第二节，第二节话佢生咗七个男，三个女，即系七个仔，三个女儿。嗱喺古时候咧，其实就系话咧，你儿女越多，就在代表咧，或者系象征着咧神嘅赐福眷顾就越多。咁所以咧，呢度喺诗篇127篇第三节就话俾我听咧，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更加就是说呢，在二至三节这里呢，其实你看到呢，作者你当是约伯是作者，约伯呢他将神赐给他那个的儿女这一方面的产业呢，是至于那个位置是高过其他那些物质上面神所赐给他们的，即是说呢，他对那个的是家庭，又或者对那个儿女这些的神所赐给他的呢，他更看得更为宝贵，看得更为宝贵。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收到神给我们的礼物，如果我们有仔女，神所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千祈就不要不开心。有些人呢，特别我们上一代呢，我们成日都好恨仔，好恨仔，点知系点啊？生嘅都系女，有啲系点咧？有啲好恨女嘅，但系生嘅都系仔。哎呀，就咁，因为有阵时生女或者即系想生仔，但系净系生女就唔开心；有阵时想生女，但系生嘅都系仔又唔开心。嗱，若果我哋只不过因为生仔或者生女而引致我哋唔开心，因为所生出嚟嘅唔系从心所欲，唔系外所想嘅时候，咁我哋就觉得唔开心啊，痛苦啊，咁啊真系抵你成世痛苦喎，咁啊抵你成世唔开心喎。如果咁嘅时候，因为系神所赐俾你噶嘛，呢度话啊。神所赐给我们，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托管者，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管家，我们很清楚知道神赐给我们无论是仔是女，神一定是觉得是最好的先至是赐下给我们。我们要一定要明白这件事。而在那个的养儿育女的过程当中，我们作为父亲作为母亲，我们要尽我们要尽我们那个责任去做管教，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去塑造我们的仔女这个的小生命，影响他们的一生。所以说在圣经讲到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 他也不偏离。约伯他究竟是怎样来到发挥他美好的个灵性来到建造自己的个家庭呢？我们集中只看第四、第五节。第四、第五节给到我们有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很值得我们一起到去思想，一起来到学习。就是说呢，约伯他首先就是说呢，他能够可以令到家庭的成员是相亲相爱，他能够令到家庭的成员相亲相爱。在第四节的里面讲到，约伯的儿子们经常轮流在自己家里设宴，派人邀请他们的三个姊妹来一起吃喝。即是说呢，七个仔是经常轮流呢，是请晒自己那些的兄弟姊妹，即十个啦，再加埋父母一起在屋企里面呢去饮宴开 party。哇，其实即是看到其实一幅是好美丽的图画。好美丽的图画就是说呢，一家人可以和睦共处，一家人可以乐也融融，不简单，经常都是这样。咁你可以话嘅，古时都冇乜节目噶啦，咁啊除咗唔好食饭，咁就瞓觉噶啦。唔系，你试下你不和嘅时候，你同佢同一齐成日经常食饭，你都唔开心。但系冇，呢度冇。咁所以咧，作为一家之主嘅约伯，佢喺维系呢个家庭一家人喺嗰个嘅亲密关系上边，其实佢做得非常嘅成功。喺呢节经文嘅里边。其实我们都知道约伯十个仔女他们相亲相爱，他们有很美好或者是和谐的兄弟姊妹情，他们人际关系很好。这个一定是我相信是我将我 credit 是给回约伯，当然他太太也有，约太太即两夫妇都有。特别在那个的我们有时发觉，如果在我们那个是儿女的教导上面，如果我们有偏差，有偏差就是说有时这个聪明一点，那我们就怎样锡多一点，这个没那么聪明我们就锡少一点，这个呢可能听话一点我们锡多一点，这个没那么听话我们就锡少一点。若果我们能够我们有这些偏差的时候呢，那种的 是兄弟姐妹之间那种不和呢就很容易是产生的了。但是很明显在约伯夫妇这里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不到这种的情况。弟兄姐妹之间不会狗咬狗骨，也都不会在那里有争执，圣经里面没有讲到。一起呢经常的在家的里面轮流的开 party 吃饭饮宴。所以不偏心很重要。我那两个小朋友，我两个小朋友当然不是小朋友啦，大朋友啦。两个小朋友我小个的时候买礼物给他呢，买礼物给他一定是一人一份。又不要，千祈不要买一份。就不买一份，买两份，但两份呢最好就差不多价钱。当然我们当然是男的和女的，他们所喜好的有不同，但是千万不要就买一个就不买一个，又静静鸡就送一些东西给一个就不给一个。那这样的时候呢，弟兄姐妹，那个弟兄姐妹之间就很容易来到产生那种的误会。我都知道其实在个家庭当中，一家人当中，其实有什么的事情令到作为父母是心痛的呢？有什么事情令到父母作为父母会是心痛的呢？就是当兄弟姊妹不和，当互相敌视的时候，其实作为父母 我们会是很伤心。问下你啊，如果两个仔，一个大仔细仔，两个打架的时候你会怎样？两个打架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哎、好啊，你两个打、啊、打死他，看看谁赢了。你不会的。如果两个仔打架的时候，你希望就是说他尽快可以和解，你希望就是说在当中来到是调解彼此的纠纷。其实天父一样的，当在教会中你同我唔啱，我同你唔啱嘅时候，最伤心系边个？你又梗系我啦，我最伤心，唔系最伤心系天父，因为你同埋你嗰个叫对头人啦吓，两个都系天父嘅儿女，你争执，你喺当中嚟到系有互相仇视敌视嘅时候，最伤心就系天父。我自己都好感恩，屋企里边就讲过啦，我有两个仔女，咁家姐咧就喺美国已经做咗大概六至七年啦，即系实际几多年咧，我都唔系好记得，咁上下啦，六年嘅时间，超过六年嘅时间，咁但系佢哋感情仍然都系好好，咁啊细佬咧好多时候，工作上边嘅疑问啦，甚至乎喺感情上边，即是女朋友应该怎样怎样呢，我应该有些留意什么呢，在感情上面他们两姐弟他们都可以经常的来到去倾谈。其实这个不容易，我们作为父母的也都可以，如果能够我们帮到他们能够维持一个好的沟通，以致他们能够有一个好的关系，是非常难得非常难得。所以作为父亲的，今天我们作为父亲的，记住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是扮演一个和平使者的角色。这个和平使者就是说，我们不单止我们跟妻子，即跟我们的太太，跟我们的儿女，我们关系好，不单止这样，更加就是说你都要帮助仔女，他们彼此之间都要可以和平共处，可以是相亲相爱。第二方面，我们可以从约伯记里面来到第一章的经文学习，就是第五节。第五节告诉我们，其实是约伯他是警醒他自己仔女那个的信仰生活。在第五节他说，宴会的日子结束后，约伯便派人召来他的儿女，为他们行洁净礼，他清早起来为他们每个人献上燔祭，因为他想心里边想，就是说也许我的孩子们犯了罪，心中亵渎了上帝。约伯常常这样做，不是做一次，不是做两次，不是做十次，是常常这样做。这个的洁净礼，洁净礼其实就是说那种的沐浴更衣，就是说在那个的仪式上面，纯粹仪式上面是圣洁，仪式上面是清洁，然后才去献祭，然后才去献祭。献祭你看到是由约伯他作为一家之主的身份来到去做，不是由祭司去做，因为在约伯的时代摩西律法还未曾颁布，所以呢是由一家之主是做这个的是献祭。所以从第五节的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约伯对自己的儿女那个属灵的生命他是很关注，不单止关注，也都是表达到他那个的深切那个的关心，以致呢他主动的，不知道他在他的生活上面有没有犯到罪。有时年轻人可能开 party 喝了酒可能讲的说话可能不啱听，又甚至乎或者有些不适当的行为，约伯不知道，但是他为他的仔女，他预先来到是献上这个燔祭，献上这个燔祭，即是说呢， 献上一个在当时来讲或者一个的赎罪祭，先为他们到赎一罪。约伯其实在这个经文当中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作父母的，其实在这个歪曲拨谋的世代里面，我们要负起教导儿女的责任。我们不可以只是说将责任我交给学校，我交给教会，我交给这个的 iPad， 交给这个的 iPhone， 不可以交给只是交给他们。要记住，要仔女他们有正确的价值观，要他们有正确的人生观，这一方面其实是真的要需要父母来到作教导，要父母来作教导，不可以假手于人。就算小朋友去回主日学，有先生教，但主日学一个星期一次，每次一个钟，他有几多少时间你可以跟他一起呢？如果比起父母，所以小朋友会听那个主日学老师一个钟头的说话，或者在你家你对着他那个时间会听你话呢？所以即很多时候那个父母的教导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是若果父母不能够做到这方面，小朋友也都很难来到去在当中来到去成长。我记得我的仔呢，我跟我仔 他大概六七岁的时候，我跟他去多伦多探一个朋友，这样这个朋友呢，对夫妇来的，有时他在家，他在家的时候有时我出去，我出去呢可能留下个仔给他，给他来到去麻烦他看一看，我出一阵间这样。所以呢，我假期结束之后呢，我跟这个弟兄说，我真的不该晒你了，因为呢我很多时候呢有时出了去你又帮我看个仔。他说我没有，没帮你看个仔，是那个电视他做 babysit 他的。其实真的，如果我们给电视来做 babysit， 我们给个电脑来做 babysitter 的时候，那么就糟糕了。所以在一个统计里面，有一个统计就是说，其实他说12岁以下的小朋友，他们是对耶稣那个的观感，他们对圣经那个的教导，其实他们很正面的，12岁以下的很有兴趣来到学习。但是进入青少年期时代的时候，就是说由13岁开始，他们那个的是对这个圣经的教导或者对耶稣的观感呢，是开始有下降了，就是没有那么小的时候那么强了。根据是这个的美国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 research 的机构叫 Barna Research Group， 这个他有个研究报告，就是说呢，是关乎青少年对耶稣及圣经这类方面对他们的影响。他们采访了是26个国家24,870人，这二万多人是13至17岁的青少年。对不起，我的graph 呢，那个bar chart 呢就很小。但是呢，其实就是说那个 的结果呢，我不讲出来，但是最高的两个bar呢，就是说呢，其实就是有46% 的青少年是对耶稣那个的他带来那个希望呢是很有兴趣，或者他对耶稣带来那个希望呢是很有那种的同感。然后第二那个呢，第二个巴就是说呢，是 43% 受采访的人呢，就是说觉得耶稣是很关心世人的，耶稣是很关心世人。基本上就告诉我们，如果 青少年，俾到佢哋有適當教導嘅時候，青少年係唔會抗拒聖經，佢哋對耶穌嗰個嘅觀感係正面同埋係積極嘅。若果能夠從開始從小朋友未到青少年嗰個階段，就已經係開始幫佢建立嗰個信仰根基嘅時候咧，就比青少年就會更加容易嚟到去投入，就更加容易咧嚟到去接受嗰個嘅信仰嘅教導。啊，呢個好緊要。但另一方面咧，其實我最近又睇到香港，香港有一個基督教嘅團體，佢所做嘅調查又係點咧？佢發覺咧嗰啲叫係 Z 世代。即是 Generation Z， 就是说呢大约啦，即是1990年至2010年出世的年轻人，如果在这个的组别的里面出世的年轻人，大概就是13至32岁。这个的组别的人，一个基督教的团体在香港所做的调查，就是说呢，说年轻人非常看重那种真诚，非常看重那种真诚，而是很厌恶那种的虚伪，看重真诚，厌恶虚伪。这个 Z 世代 的年轻人，其实他们有一句的说话，这句说话就是说，他说宁信真小人，也不愿与伪君子为伍。啊，所以即是看到的时候呢，我们即是看到，即是明白他们对即是人表达出来的那种的是真诚呢，那种真我很重要。所以我们首先，如果我们想得着年轻人的时候，我们想教青少年是对教会有好感的时候，可能我们作为 uncle， 我们作为 auntie， 我们一定要首先言行一致，我们要言行一致，千祈不要就我们讲一套又做一套。家里面又应该怎么呢？家里面更加是我们做父亲的，一定要是表里一致，表里一致，要诚实，不要虚伪，不要伪善。上一次母親節，阿師母同我哋分享，佢話咧喺屋企裏邊咧，如果講錯嘢、做錯嘢咧，要點啊？要同仔女 say sorry 噶，要同仔女道歉噶。嗱，有陣時我哋做錯，我哋做得唔啱，有咁嘅可能，但係我哋要做歉，即係道歉嘅時候咧，細路仔睇到我哋個榜樣咧，咁佢哋然後先至對我哋有嗰種嘅尊敬，有嗰種嘅愛戴。所以有一個嘅爹哋，一個爹哋一日同個細仔去睇戲，啊！但係個爹哋為咗慳幾蚊，就話俾嗰個 cashier 聽，啊！呢個仔幾多歲？即係其實咧，就報細兩年，就可以點啊？可以買兒童飛咯，買兒童飛就慳咗幾蚊，啊！咁但係佢之後咧，這個爹哋咧就成日都好唔安樂，因為他在个仔面前讲大话，他做一个坏榜样。今天其实你和我，我作为父亲或者作为父母，你和我第一样，其实我们一样对养儿育女有很多的挣扎，我们也对我们的仔女有不同的忧虑，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坚持以圣经来做教导，我们坚持我们 做父母的，我们自己在追求上面我们去认真，我们在信仰上面的当中，我们不后退，我们成长，我们冷冷淡淡，我们不冷不热，我们怎可以期望我们的仔会去追求呢？更加我们的行为要表里一致，表里如一。咁喺仔女睇到上嚟，啊，你有好嘅属灵品格，而 如果我们是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天父一定会祝福我们的子女。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本来我有一篇的祷文呢，我是打出来，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不打出来，但是一阵间呢，小朋友他有礼物呢，其中就是那个的是一篇的祷文，就是这个的是麦克亚瑟将军，他在这个的是二次大战的时候呢，他是这个的太平洋的总司令，这个的 General Doug MacArthur， 他是在当中，他是一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他为了他的仔，他写了一篇很好的祷文，他更加呢，其实我相信即遗留了好的一些的是属灵的遗产给他的仔。所以但愿今天的信息都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作为父亲的在、为是我们家庭成员相亲相爱方面呢，我们要做带头的工作，我们作为父亲的亦都要有好的榜样，有好的品德，更加我们都看重神的话语，我们去追求的时候，小孩子看到的时候，亦都同样的，亦都会在信仰上面来追求扎根。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都认识到我们在地上，我们不是一个是完全的父亲，我们更加有很多的瑕疵，但我们祈求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因为你是完全，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在家中我们能够有好的榜样，以致可以作属灵的带领，我们作为父亲的可以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以致一家蒙福。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